好，翻嚟第三节啦，话 系。 咁啊，第三节我哋继续讲下啲军舰啊、军机啊，好嘛？即系嗰啲消息啦，咁讲。咁呢个咧就先讲咗啦，呢、這个就简单啲嘅，就讲菲律宾啊。 系。 咁咧，菲律宾咧就大家当然知啦，佢个海军嚟讲咧就即系佢级数咧叫可有可无啊。即咩意思呢？其实佢有同冇呢真係冇乜分别。 我见到佢啲男呢嘩啲生锈到呢好似喺深海掘返出嚟。 你知唔知点解咁生锈二次大战嗰啲嘢。 係呀美国佬买俾佢啲送俾佢嘢。 差唔多系美国佬话我唔要喇当垃圾站掟俾你喇。 係呀跟住你又唔保养喎跟住呢好似睇加勒比海盗嗰啲海底度捞出嚟嗰啲。 係呀爭在啲青苔都就嚟生晒喺度。嘩好鬼夸张佢哋呢真系我俾好嘢你都唔 keep 噶。系嘛？真系乸嘢嗱，菲律宾咧嗱，其实咧最好笑系咩咧？佢咧系嗰啲快艇咧，或者系啲好细嘅吨级，讲紧系几多吨咧？可能讲五百吨咯。 哇！ 已经系佢哋海军嚟噶， 即系好似以前啲大清海军噶 嘛？啊，类似噶，咁快啲嘅。 大清水师噶嘛？系啦，三板斗。 哇！你唔好讲啊，以前大清水师嗰啲乜咩远号啊，嗰啲我怀疑系重过佢啲嘛，最少 嘢。远号嗰啲同英国佬买噶。 我知啊，德国同英国啊。 英国系嘛？又系主要同英国佬买嘅。 O、okay, K， 喂，真系未必。我谂系重型过佢啲嘛，最少。 但系都难，但系嗰阵时啱啱即系打八国联军嘅时候，水师真系三板嚟 嘅咯。哦，冇晒啦嘛，系嘛？即系啲好嘢。嗱咁讲返啦原来呢菲律宾呢佢哋好搞笑喎佢哋话呢准备呢喺佢哋嘅两栖登陆舰啦大家记得下佢个两栖登陆舰呢我怀疑呢都系啲旧嘢嚟㗎。 係 啦两栖登陆舰。 有几旧呢 哇我諗真係好旧喎应该。因为呢如果 suppose 佢两栖登陆舰如果佢个吨位有啱上下就是美国俾佢㗎啦。如果系好细嗰啲吨位呢就可能系自己做或者南韩俾佢或者日本俾佢。因为呢日本好兴呢个海字呢系会俾嘢佢㗎。有时衰到呢系送俾你。咁有啲就好平卖俾你真係好平嘅。即係平到呢你觉得同送冇关系喎。可能讲緊係几多呢可能讲緊好几十万美金喎。 即係好彩 即係送㗎喎。 即係可惜香港冇再船厂。 係呀。 唔係攞呢个奔妹换战舰。 奔妹换战舰咩諗到。你讲到人蛇交易咁搞到。讲返。咁咩諗到。唉真係。好啦讲返。嗱咁我哋呢就即係讲唔返点啊菲律宾呢啲军舰呢嚟緊点呢佢呢个登陆舰呢直头佢装飞弹啊。係啦装飞弹。嗱大家知呢佢装飞弹用咩呢佢应该 suppose 佢应该用以色列㗎喎。因为呢我哋之前咪讲过呢以色列呢其实装飞弹呢同埋啲嘅雷弹係劲嘅。 又系写埋。 系啦都有机会喎因为美国可能会帮佢出头嘛呢单嘢。系啦咁所以有机会。但呢你知依家佢个总统叫杜特尔特㗎嘛。其实呢个人呢最过瘾呢就係咩佢同金正恩係似㗎。 好似孖生嘅。 孖生係咪 我都係孖生。 嗱首先就乱噏嘢啦。第二就係咩呢就佢又狂㗎嘛。佢同大陆 friend 嗰但係。跟住佢同俄罗斯有 friend。唔係好 friend 啊真係。好 friend。因为大陆卖咗好多枪俾佢啊。你知唔知大陆其实话卖咋听讲系送噶。 唔系俾个佬 收 钱，俾个佬送咗枪俾佢啊？ 唔够大陆多啊？ 够多， 得俾好多。 但大陆啲枪会爆膛喎， 但系多嘛？ 多， 同埋有人死命战啊嘛！ 爆支抌一支，再攞只支。 你人死一个咪买一个咯？佢都唔 care。喂，嗰啲毒品嗰啲毒贩咧，杀一个就少一个嘛。佢哋都唔 care 啲人死唔死嘅。 OK。 同埋佢哋系咪风灾太多啲国家？即系今日咧，我同 Alex 系 friend 嚟嘅。听日咧 ，Alex 唔见咗，点解？哦，打风嘛，咁样，哦，咁啊，唉，可能就因为咁啦，所以佢哋要落 山雨食咗， 唔系就吹落海咯， 吹落海咪山雨食咗， 系啦，嗰啲咯，所以咧就可能搞到就唔系好重视人命咁啊，搞到好似，所以讲翻呢单嘢啦，呢个飞弹咧就装喺个军舰上面嘅，听讲话住喺巴拉望岛，系啦，其实咧大家知啦，如果摆喺巴拉望岛咧，对住南海嘅各位。咁咧就基本上就唔系近吕宋嗰边噶嘛，近南海其实理论上咧就咬住嗰啲岛礁，不过大家当然都谂啦，其实你得个两三只三板，你对住大陆嗰啲军舰，你就出零五六你都唔够玩噶，所以咧其实咧大家就一个姿态当睇睇就算啦， 好似以前古代咁咯， 系啊， 我火烧嘅船撞埋你， 哦，但系而家现代就冇呢样嘢咯，系嘛，好啦，快讲啦，跟住咧就讲下以色列喎， 系， 哇，以色列咧嚟紧咧就会升级同埋会买嘅，嗱，两样一齐做啊， 系， 佢点解两样一齐做咧？嗱，首先大家咧记得咧，以色列一个好劲国家啦， 系， 佢咧做军工咧其实真系唔系差嘅，但系咧奈何国家系细嘅啫， 系细得滞， 系啦，大家记唔记得我哋上集讲过，其实佢依家嘅武器出口咧已经属于第五国家啦嘛， 系 好劲，劲过大陆啊。 劲过大陆啊，应该 高科技啲啊， 同埋高 high end 啊，即系就系啦。咁啊，讲开咧，有啲新闻网咧就讲咧，首先咧，如果成个中东咧，大家都知噶啦，港空军最劲一定系以色列，因为首先咧佢已经有 F 35嚟紧有50架，而家都有几架噶啦。咁另外咧 F 35佢唔出噶，佢净系出 F 15同 F 16你都唔计玩啦。咁所以之前咧有样嘢又唔系咁开心，就系、是、佢 F 16俾人击落啦。咁好彩佢嘅 F 15冇事啦，暂时。咁所以咧佢咧。之前咧炸翻呢个嘅叙利亚嗰边系咪啊？咁就 系 用翻 F 15嘅数特登咯，即系我摆俾你，我仲系劲噶，我用咗二十几格嚟炸你。好啦，咁讲翻啦，嚟紧咧佢哋 F 15咧，佢哋个叫 F 15I 嘛。嗱，大家注意，佢个 F 15I 咧同 F 15唔同嘅， 系自己改装， 自己有嘢嘅，即系佢装自己啲电子嘢嘅，所以咧佢哋系觉得系劲过美国啲 F 15噶。咁咧佢咧就话嚟紧咧会买25噶。 是 即系同美国订25架，然之后就再将佢哋本身国内嗰啲 F15i 咧再更新， 系 升级，系啦，升级即系咩意思咧？大家会预计咧佢个雷达会转咯， 系 而佢本身嗰个应该系冇记载 ABG63 定67啊，即系我都有少记唔到啦，六十几嘅型号嚟嘅， 系 如果佢改咧，啲人话会唔会改70几？ 喂， 嗱，七十几嗰个咧，个批咧，79个批咧，其实就 F22 个批嚟嘅， 哇， 83个批咧。是 F30 个批嚟嘅。 哦。 如果你中到83呢就似 V 囉。 你记 得 SOV 啊。 係囉。 嗰隻嚟㗎係劲㗎。劲 喎。 咁所以如果装到咁再加埋佢哋 I 型呢係佢哋自己电子嘢嚟㗎嘛。 係。 咁係好鬼劲㗎喎。 哇即係大家吹到全市佢外战争㗎喎。 係啊威劲㗎。同埋呢大家你记住喎。呢、這个如果呢未以色列装咗咁多 F15, 你觉得佢个 F15 嚟嘅会唔会卖出街呢？ 我 觉 得。 当然嗱，因为你个机体 一定唔会卖出， 属于美国噶嘛，一定唔会。但你可唔可以将 F15 租俾台湾呢？ 经以色列啊， 得唔得咧？喂，大陆同以色列唔系 friend 噶， 系咯，都得。 其实大陆同以色列唔 friend。嗱，大家知咧，大陆咧就近呢个嘅俄罗斯噶嘛，即系个外交立场，其实系同中东嗰啲回教国家 friend 噶嘛，其实同以色列唔 friend。 咁啲苏35咪要缩咯。 要缩啊， 系咯， 点解要缩咧？ 缩翻入去咯，要。 哦，咁我唔知，但系咧，啲人话嘛 ，F15 同苏35打边个赢，其实都未知。 F15I 你 系啊，未知噶， 系啊， 未知。同埋如果你雷达装到咁劲 啊， 好难讲噶， 系咯。 所以咧有价讲啊呢单嘢吓，所以咧我哋睇咧呢个消息咧就唔系净系讲咧佢嗰个升级问题，就 系 如果以色列同中国邦交咁普通咧，会唔会真系嚟紧美国话？我唔直接租机俾你啦，我搵以色列细佬帮你噶， 系咯， 都得噶嘛？ 有谂喎， 有得谂噶，咪讲 咁一定好喎、 啊。系啊， 阿波王啊，你都 美国有钱收噶， 你都唔会搵千十打台湾噶。如果你用 啊， 你即以色列帮佢 用幼师啊？ 我将少师啲资料俾晒你啊。 其实讲到尾，原来系唔打嘅， 唔打， 其实都系大龙凤嚟嘅咁样咯。好啦，嗱，我哋继续讲下张啦吓。 系 好啦，跟住咧，我哋讲到去咧。就系、是、美国啊嚟紧咧，原来佢哋咧听讲我哋国务院啊，依家批咗个批文啊，就话咧我哋可以卖呢个 C-130J 就俾呢个嘅德国。头先我哋先讲德国就冇钱啦。嗱，好最吊诡单嘢咩咧？德国嗰边咧好系冇任何消息讲德国要噶。但系就话美国国门就批，咁当然大家都知道，通常呢个前奏嚟噶嘛。 你先话上次话法国出唔切货嘛？ 系啊。法国出唔切货个 A400， 出唔切货嘛，咁啊焗住要用噶啦， 焗住要用。佢咧买六部系点样咧？三部就系话冇钱啊嘛， 少咗六部真系， 佢要分批换啊，要分批入啊。咁咧先买六部先，咁咧佢点咧？三部咧就 系 运输机，三部交油机，即系三部交油机就叫 KC130，呢部就 C130。咁但系 KC130 都好玩嘅，因为佢咧大概装到好似60吨油啊嘛， 冇咁多廿吨左右， 睇下先几多吨油啊？多噶多噶都 有 六十吨咧，啊冇喎，部 C30 咯 ，C30应该冇廿吨咗啫嘛， 应该冇应该冇，但系咧佢都正嘅，即系佢 KC30装廿吨啊嘛，啊廿吨又都装好多部战机啦，廿吨 都几部装入几次噶啦都， 系啊都几够啊，而家做中途加油啊，系啦，咁讲翻咧就佢卖六部咯，三部加油，三部运输机，大家当然都谂啦，德国同美国 friend 噶嘛，呢单嘢如果同法国买唔到啦，有啲人就话，其实你可唔可以问日本买咧？日本都有价噶嘛？ 日本都未必出到货俾啦。 日本都未必出唔到，但系日本唔够同美国 friend 啊嘛。所以就应该咧就会问美国买先。 咁都系美国嘢稳阵啲嘅，觉得 系嘛？我觉得日本都唔差噶，而家呢轮系啊。之前喺巴黎航展咧，你知唔知直头系有倾偈 嘅？算啦，呢个都系永恒嘅 C130 啊。 永恒嘅 C130 系啦，系永恒嘅 C130 嗱，唔好噏少个字啊，永远的零就另外一个故仔。 C130 系啲 C130。 好啦，另外咧就讲到俄罗斯， 系 俄罗斯咧嚟紧咧，佢有部嘢咧，大家知道叫做米格三廿一，系咪？ 即系米格廿五改啊。 系啊，唔系个廿五改嘛？喂，但系呢架嘢咧快噶嘛？ 即系快啦， 差唔多三倍噶嘛？ 即系攞两超过三倍嘅， 差唔多三倍嘅，系啦。佢话，但啲人就话佢大概三倍啦。 知道点解啊？ 系 点解佢咁大个窿 咧？哦，呢、這个要听你讲啊！你讲个引擎个问题， 引擎嘅问题其实佢哋我咪之前讲过， 系 好耐以前讲过， 系 美国啲引擎咪可以做到三段嘅， 系 两段 fan， 系 就一段 jack 噶嘛， 系。 即系一个 jet engine 推两段风扇嚟到做到三段嘅效果，就嚟冇咁热啦， 系 二嚟又耐用啲啦， 系 二嚟又可以快啲啦，进风三段进风啊， 系 但系又苏联系唔得嘅， 系 咁点解 粗糙啲咯， 粗糙啲嘅，咁唔系架三廿一，唔系架廿五，点解咁大个喷射落去推窿咧？佢就攞民航机个或者运输机副引擎怼落去嘅， 即系减粗攞 减粗怼落去，跟住之后再加埋后燃器怼够三倍音速嘅。 哇！咁所以就好快报销喎，真系。 系啊， 系嘛？ 系 减速嚟。 所以见到佢咁大个吸气孔同埋咁大个出气孔，就系因为佢好肥运输机引擎嚟。 佢直头好粗糙咯，成系啊，系啊， 夹硬嚟嘅部嘢。 同埋咧，个寿命系好短啊，寿命好短。 唔紧要啊，引擎好平啫。 对佢哋嚟讲， 反正嚟讲都唔系飞好多次啫嘛，实际会。 咁啊系，咁啊系。但大家咧注意咧，米格三廿一呢部机咧，原本系做拦截机噶嘛。 唔系，系同米格廿五一样。 拦截机啦， 系啊。 即系其实佢都系类似战斗机拦截机啦。 咁我先 其实佢做战斗机。 其实点解咧？点解系唔得啊？佢做唔到战斗机。 因为佢啲转弯 系直线战机嚟嘅， 系啊， 直线战机嚟嘅。咁佢个好处系咩咧？佢即系人啲以前咧嗰阵时。美国啲轰炸机啊，同埋嗰啲叫做 SR-71 啲 Bad Bird 嗰啲轰炸机咧，咁佢就要揾呢部嘢去追啊。 其实应该都争少少。Bad Bird 应该快啲。 Bad Bird 但叫做追到个尾咯， 追 到 你 尾灯， 咁 佢尾 灯，见到你尾灯我都可以肥到你啊。 啊，都惊咯，都惊系。 咁目的嘅唔系要多辉打你嘅，咁都系用导弹打你嘅，起码我揾到你先啦。 系有心理震慑， 系啊，先震慑先。 你唔敢咁串咯。 同埋啲战略轰炸机可以拦截到咯，可以。嗰陣時都係可以攞到四碌最長程啊嘛， 係 攞四碌啊 Max， 係 係啊， 所以勁噶。咁呢部31咧，我哋今次講咧，佢升級係咩咧？嗱，其實因為31通常都係空戰嘅啫嘛。 同埋而家有多用途， 而家多用途， 多用途就係做一個空中預警機， 係 因為雷達夠大， 係空中預警， 係啦。 同埋咧佢點咧？因為佢冇乜空中預警機嘅慘。咁另外咧就係咩咧？就係佢而家嚟緊咧會對地喎。係啊，你知唔知佢做咩啊？ 三倍對地。 首先佢第一，佢反艦飛彈。佢装反舰飞弹，超音速。第二个系咩咧？佢系会装咧反辐射雷达啊，即系专打反辐射飞弹，专打雷达啊。 即系嗰啲 即系我哋成日讲嗰啲抽油任务咧，系啊，即系 F-16 玩嗰啲咧，佢嚟紧做呢部机啊，好唔好讲啊？ 其实唔难嘅，任何机都做到嘅，搵部苏-27都做到 嘅，都得嘅，都得嘅。但系佢叫做完可以快速走嘛，生存率咪高啲咯。另外嗰啲机炸嘛， 系你都抌。 咁呢部嘢都叫做个成个 spec 冇咁差嘛。 咁但系你转唔到弯走， 冇个直线即刻嚟即刻走啊， 90度走。 如果你呢部机你 F-15 追到佢咧，佢死紧噶啦， 系啊， 死紧噶啦，系啊。所以咧呢部嘢咧就系有咁嘅改动嘅情况咯。咁啦，另外讲下呢个，哇呢个劲啊呢个，哇韩国咧大家真系冇睇少佢啊。原来咧佢除咗独岛号之外咧，而家咧叫做我成家唔出奇，唔知叫马咩岛号嘅， 系 啊，佢即系佢哋个岛噶嘛。 Captain 后家啦，呢个 系啦，再讲啦，马咩岛号啦，大家睇啦。咁咧佢嗰个直升机航母啊， 系 咁嚟紧咧就登陆，哇好正啊！大家哋见过落水啦，嚟紧咧要用多两年先有，先至可以叫做正式咧。 呢个样成副模型咁嘅。 系咪好靓啊？ 好模型喎，大家 我觉得好靓喎。系啊，但系个蓝岛就稍嫌有啲长咯。 同埋长咯，同埋可以其实尽量做个。 但系大家有冇留意佢个蓝岛好简洁噶都？即系佢嗰啲桅杆嗰啲嘢咧，全部都好靓噶。 即系唔好学英国佬咁两个蓝岛啊，大佬啊。 哦，但系佢长啲，但系咧相对嚟讲咧，佢摆直升机咧都 OK。同埋啲人话今次可以摆 V22，即系我哋成个鱼鹰直升机啊。 系 啊，可以摆 V22咯。但系有啲人就话，其实佢会唔会变咗做直升机航母？就系话咧，佢可以摆 F-35B。 呢个即系重点啊， 系嘛 ？F-35B 啊嘛， 重点中嘅重点， 重点中重点啊！但系咧，我哋暂时睇咧，就韩国咧就未必会摆， 都未买一站。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政治需要，就系咧，其实佢系唔需要买到 F-35B 嘅，佢 F-35A 咧，其实战略上已经够佢国土安全。 系 第二个问题咧，就当然就系钱嘅问题啦， 系贵啲。 钱嘅问题就系因为特朗普依家索要嘅军费。高过以前啊嘛，你要帮佢美军找数嘛。 哦， 呢个第一个啦。第二个问题就系佢真系买咗咁多 F-35冇钱啊。 佢真係冇钱，佢买得 A 都买到穷啦，仲要买 B 仲贵啲㗎嘛。 等咗几年啦咁样。 所以就唔够钱囉。咁同埋呢而家呢系咪北韩同佢握手啊，咁好似个威胁细咗嘛。咁觉得冇需要囉。 下次都有北韩访问㗎啦。 係咪我直接去北韩访问啦。 下次都北韩访问㗎啦。 我接金仔不如。 接金仔。 接金仔上去睇啦。 上去握手。 上去握手。好驚喎上去握手。真係金仔个心理状态好劲先喎，真係。人哋背咗咁劲系咪先。真 你冇睇我喺我 Facebook 高墙咩？ 系 The Art of Deal 嘛？ 系 Deal 就得啦。 Deal 可唔可以送韩国一部北韩一部 啊？北韩啊，唔得我哋约唔起，冇机你咪个廿九啊，唔通真系 垂直降落嗰啲位系嘛？OK， 好，诶，讲埋呢单啦。咁呢个日本啊，日本咧佢嚟紧咧，佢有一架咧无人机。大家你个望到呢个样咧，你觉得有冇啲 抌似抌似 MQ 乜 MQ 乜嘅喂？ 喺、哎、Alex 咧就真系眼利啦。嗱呢部嘢咧，其实你望翻咧，你系咪觉得好似美国嗰啲MQ 啊 ？MQ 乜 MQ MQ 几嗰啲啦 ？MQ 九啊嗰啲啊嘛 ？MQ 几啦咁 样。嗱、okay? 呢部嘢咧系坚嘅，就真系咧学 Alex 话斋咧，其实咧又系美国通用原子嗰啲机啦，系啦 MQ 九啊，死神啊， 即日本做嘅。 系啊，日本出产咯。咁呢部嘢咧就。佢就会嚟緊听讲话会做民用。 哇底部雷达都要大够咗喎底个雷达。 因为佢自己日本嘢改嘛。係呀咁所以呢部嘢唔知点解啦呢部嘢呢佢哋话直台咩呢系民用啊。 係。 唔系军用喎。即系例如做嗰啲咩祭祀典礼呀成呀。或者可能话佢哋嘅机场呀、啲用。 我知 科学应用。 做一个重型航拍机。 重型航拍机呀、啊。系啦，同埋佢哋话做啲科学研究啦，即系可能嚟气候研究啦，诶、 哦、 农田啦，即系啲大家知啲都系要少少嘅， 抌似呢个 或者搜救咯， 呢、這个 Interstellar 嗰架啊 ，Interstellar 嗰架 系啊，老落翻嚟嗰架， 老落翻嚟嗰架，咁所以咧就诶嚟紧咧就民用啦，但系我哋成日觉得咧其实唔会嘅，军用嘅，即系你点都系有军用嘅成分喺度咯，咁但系就用民用嘅说法就入咗嚟先， 系， 跟住咧就慢慢谂个方法令到佢变军用咯， 系 啦，咁啊当然会赚钱。 跟住我飞去中国嘅时候，我喺度，依部系民用噶，你唔好搞。 系啊，但系其实拍晒你啲军机啊嘛，军港啊，系啦，好呢节嚟到呢度先。 好。